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屁啊仙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域，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当然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为您关注北京的一些医疗专家在天津驰援的故事。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北京积水潭医院。2015年8月12号晚上，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8月13号凌晨4点，北京积水潭医院接到国家卫计委应急办电话，要求医院派创伤骨科、烧伤科和普外科主任医师三人前往天津参加救治伤员工作。北京积水潭医院领导高度重视，总值班反应迅速，派出了创伤骨科朱世文主任医师、烧伤科陈新主任医师和外科赵培旭主任医师，并且在5点半向南站集结，赶往天津事发现场展开救治工作。三名专家先到了泰达医院巡诊伤员，又去了第四医院继续巡查。14号下午，创伤骨科朱世文主任医师带领一个小组到滨海新区巡查海洋石油医院。医院秩序井然，志愿者管理有序，共收治了47名住院伤员，已经出院6人，还有41名在医院，没有重伤员。专家组对2名合并眼外伤的患者进行了会诊，骨科病人仍然有5人等待手术。朱世文等专家也对伤员进行了会诊，当地的骨科主任在积水潭进修过，对手术有信心。8月15号，烧伤科陈新主任在天津武警医院连续2天抢救一名危重伤员，这是这次事故中最重的患者之一，53岁的公安干警中心区执行公务时受伤，由于距离爆炸现场比较近，受伤异常严重，烧伤面积达到75%，大部分是3度，合并严重爆震伤，前额骨折，颅后侧有对冲伤，在强烈的爆炸冲击之下，还有胸部左侧26肋骨、右侧24肋骨骨折，左侧肱骨骨折，伤后4个多小时就出现了致命性的高钾血症。血钾发到 7.9， 紧急之下被迫在休克期进行血滤，短时间下降之后再次回升，提示毒素持续吸收，如果持续升高，随时有心脏停搏猝死的风险。随后在伤后的18个小时进行了手术，术后继续血滤，血钾得以止步，但手术后伤员出现了 DIC， 也就是扩散性血管内凝血，所有切痂伤口出现了渗血，血红蛋白只有29，血压下降，需要大量的升压药维持，出现严重的循环障碍，呼吸性碱中毒、代谢性酸中毒，血乳酸一度达到29，命悬一线。我们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床旁抢救，加压、止血、输血、补液、纠正酸碱平衡、呼吸持续支持。经过一系列的抢救，伤员血压逐渐平稳，升压药逐渐减少到维持量，循环改善，血乳酸值也明显降低，但在持续输血的情况下，血红蛋白上升缓慢。随后在晚上10点半再次打开创伤面进行电凝止血，终于终止了进一步渗血，血红蛋白上升到80，抢救告一段落。回到驻地的时候已经是15号的午夜时分了，没想到15号一早，病人又出现情况，出现了严重的 ARDS， 也就是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注定又是艰难的一天。补充胶体、利尿、 给足呼吸支持。一整天的抢救治疗，不知不觉中就这么过去了。再次回到驻地，又是午夜时间。往后几天，感染期将至，大面积创伤的覆盖等等，是否还会有更凶险的病情变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奋力阻击死神的威胁。8月16号7点，济南医院烧伤科的谭凤军副主任医师和田鹏主治医师乘高铁从南站出发，8点37分到达天津武警医院。天津武警医院的宋助理见到两位大夫，没有太多的寒暄，带着专家进入到烧伤整形科。病区内每个人都在忙碌着，谭凤军副主任医师和田鹏主治医师非常快速地穿好隔离服，来到重症监护区。在重症监护区见到了前期到达的北京肌肉男医院陈新主任医师，陈新正在为重病人换药。虽然陈主任只来了几天，但与这里的医护人员配合的非常默契。下午，北京肌肉男医院的专家们一直坚守在重症监护室的伤员身边，人盯人不眨眼，不离不的监护伤员的病情变化。8月20号是七夕节，那天的8点20分，积水潭医院的陈新主任医师、谭凤军副主任医师和田鹏主治医师为一位危重伤员开始做左上肢和双下肢清创植皮手术。术中从头部到右小腿取皮大概有3%的面积，植皮面积大概是在10%左右。手术进展顺利。下午，三位大夫为病人各项化验指标进行了认真筛查，发现病人有发烧的情况，便立即检查发烧原因，并且采取治疗措施。同时，专家在不断安抚伤员的情绪，他们说，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放心。查过病人之后，专家团队来到办公室查看病人的病历，不允许有一丝的马虎大意。直到下午6点，他们都在医生办公室里候命，以免病人突发任何意外情况。七夕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应该是和爱人相聚、共享甜蜜晚餐的时光。而我们的专家医疗队为了救治生命，奋战在第一线，他们牺牲了小家，为的是大家。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地坛医院所推荐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呢，曾经是一位患者，他的笔名叫做小西。文章是这样说的：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不知道要结识多少人，我们把人一生中相互往来、相知、相知、相亲、相爱称作缘分。因为生病，我认识了他们。去年10月，我突然感觉力不从心，上楼很吃力。我觉得我这么年轻，一定是学习太累了，没有多想。可是手指尖也时不时的会发麻。我于是到了地坛医院神经内科挂了号。大夫告诉我说，这儿的神经内科呀，刚开科不久，肌电仪器呢还在调试当中，建议我呢先去其他医院做个检查。没想到去另一个医院挂号预约肌电图的时候，竟然预约到了1个月之后，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等上1个月了。1个月，只怕等不到1个月，不只是上学，恐怕连走路都成问题了。我心里边越想越害怕。第二天早上，我去洗漱，突然发现自己的胳膊太不高了，手怎么着也够不着自己的脸。心里边一阵发慌，赶紧赶到地坛医院，正好是神经内科黄宇明主任出诊。见到医生，我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个劲儿的问大夫：“您说我怎么办呢？我能不能治好啊？我要正常走路，再等1个月，我害怕。”黄主任跟我说：“

但如果我们早点介入药物治疗，让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走得不那么孤单，不那么恐惧就好了。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儿对他家人的打击有多大。他老伴说，每晚到那个时候都会惊醒，根本睡不好觉。如果他能够顺其自然，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也许亲人不至于这样吧。经历了这么多的生与死，许许多多的事情看开了许多。健康的生活是老天赐予的最好的礼物，金钱、名利、地位都是浮云，活着开心，让其他人开心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有一个上消化道出血的病人，50多岁，一天晚上突然大呕血，我被紧急叫到医院，患者已经休克了，我们赶紧抢救，输血、输液、升压，纠正酸中毒，补充电解质。在他清醒的那一刻，看到周围的医护人员，露出了虚弱的笑容，说：“我捡了一条命，谢谢。”不管工作多忙碌，心情多紧张，身体多疲惫，看到患者疾病好转，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大的安慰。那句轻轻的、发自内心的谢谢，就是最大的酬劳和回报。有句话说，不为良相便为名医。医生在治疗疑难杂症的时候，要小心谨慎，权衡利弊，考虑周到，还要医术高明，病人为本。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医者仁心，对生命充满敬畏。名医难当，但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今天节目最后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佑安医院景学敏、王璇和刘慧所写的文章，叫《护士阿姨集体减肥》。文章是这样说的：又是一个普通的上午，佑安医院病房里像往常一样忙碌。护士站来了一对半住院的年轻夫妇，拎着大包小包，妈妈怀里抱着一个2-3岁的孩子。突然之间，所有护士的目光都转向了这个孩子。孩子这么小，难道是肝癌吗？孩子羞涩地扎在妈妈怀里，一句话都不敢说，黑黑的小脸蛋有点发黄。爸爸告诉我们，孩子叫东方，来自河南省新县农村。小东方4个月内2次切除了10厘米左右的大肿瘤。第二天清晨，大家不约而同的从家里带来漂亮的玩具、图画书、儿童食品。小东方搂着玩具狗，嘴里含着棒棒糖，手里翻着王莹女儿送给他的喜羊羊和灰太狼，清澈的大眼睛里害怕与恐惧消失了。聪明的小家伙很快记住了大家伙的名字：郑爷爷、护士长阿姨、王阿姨、何阿姨、张阿姨，还有圆圆姐姐。科里的医生护士班前班后都会去看他一眼，哄一哄他，病房里充满了欢笑声。何晶是小东方的责任护士，细心的他发现东方妈妈和爸爸每天订饭都订的挺少，两个大人只吃孩子吃剩下的一点饭和菜。东方父母为了给孩子治病，已经向亲戚朋友借遍了钱，自己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孩子身上。那天以后，护士长还有何晶开始订2份饭，一份自己吃，一份呢送给东方父母，而且还找了个理由：我太胖了，在减肥，这个菜啊给东方吃吧。此后大家陆续的轮流订2份饭，而且不约而同的都在减肥。一些患者说，接入2区的护士啊集体减肥呢。眼看天气越来越热，小东方仍然穿着旅游鞋和厚的绒衣。护士景学敏下班之后，特地到快乐娃买了凉鞋和 T 恤衫， 当看到小东方穿上之后神气高兴的样子，他也显得特别高兴。四月十二号，小东方又要去手术了。清晨，大家早早的到病房为小东方加油。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护士站的人都在焦急等待。怎么还不回来？手术做的怎么样了？突然电话铃响了，王颖放下手中电话，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说：“手术进行的非常顺利，小东方平稳度过了危险期，已经能够下床活动了。为了给小家伙增加营养，补充体力，护士长每天给他蒸鸡蛋羹。张艳霞特意从家里熬了排骨汤带来，何晶呢，每天都带一些新鲜水果。小家伙术后一周，原本苍白的脸蛋开始变红润了，越来越胖的小家伙显得比以前结实多了。又是一个星期四，是主任查房的日子，郑家生主任带领全体医务人员来看望小东方。小东方抱着大玩具，用稚嫩的语气大声喊：“谢谢爷爷，谢谢阿姨。”主任笑着说：“孩子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们应该用微创介入这项技术，给孩子创造一个最佳状态，让孩子呀健健康康的成长。”小东方突然说：“我妈妈说你们都是白衣天使，是治病救人的，我也要做像叔叔阿姨那样的天使。”这就是发生在佑安医院里的护士阿姨集体减肥的故事。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生活的节奏快。